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。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，他是羞涩的，有着桃色的脸、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。他有黑色的大眼睛，那不敢凝视着我的黑色的眼睛。哦，不是不敢，那是因为他是羞涩的。而当我依在他胸头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他的眼睛是变幻的颜色，天青的颜色，他的心的颜色。他有纤纤的手，他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慰我。他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，那是指向我说着温柔话的，温柔到消融了我的心。他是一个敬贤的少年，他知道如何爱一个爱他的人。啊，朋友，我对你说了我的恋人，但是我永远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，因为他是一个羞涩的恋人。